一，课文。我和北京有个约会。我是一个俄罗斯人，在中国留学以后，我现在在北京工作。当我在俄罗斯上大学的时候，对中国了解的还不多，只知道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。我的父亲曾在日本工作过，他经常拿出照片跟我说起日本。我当时以为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国家，人的模样都一样，所以我想象中的中国和日本差不多。在大学里，我选修了中国政治这门课，主要讲中国现代历史方面的内容。我还读过一本书，是一位曾到过中国的俄罗斯女记者写的。她在书里介绍了很多的中国文化和故事，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夜校学习汉语。一年以后，我来到北京学习。北京有许多外国人，他们在这里学习和生活，寻求自己的发展机会。在这里可以和许多国家的人交朋友。我最好的朋友是阿拉伯人，当然，我朋友中还有日本人、美国人，也有俄罗斯人，最多的还是中国朋友。后来，我在这些中国朋友中找到了我的太太。在我来中国以前，一个同学跟我说，他老师的表妹在北京工作，如果在北京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去找这位表妹帮忙。刚到北京不久，我见到了这位表妹，她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。她当时会讲一点俄语，我的中文也不怎么样，于是我们就互相学习，都想在语言方面有所进步。我们在一起学习了几次，但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别的。过了两年，我去上海的一个大学学习中国历史，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。我和表妹互相思念，光打电话就花了10000多块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以前是不太愿意找外国人当朋友的，但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最后我们走到了一起。尽管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，但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我们和岳父岳母一起住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，房子不大，只有50平方米。我没有什么不习惯。岳父岳母没有儿子，他们把我当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岳母很会做饭，她做的春卷、水饺、包子，我老是吃不够，每天回家都感到很温暖。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在北京过，我太太有许多亲戚，春节时去亲戚家串门，我觉得最愉快。我的母亲来过北京，她非常喜欢我太太，尽管她讲自己已经80多岁了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，但我想母亲还会来看她的儿子和儿媳妇。